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暴雨和风暴天气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143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亮相2021年服贸会，央行等三部门公开征求意见，规范人民币、纸硬币等买卖行为。科技部面向全社会征集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议。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从本市今天举行的2021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目前共有143家国际国内金融组织、金融机构、企业参加金融专题展线上线下展览展示活动，其中有29家世界500强领先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金融专题展有怎样的特点呢？ 这个服贸会金融专题展呢，是将于9月3号到7号呢，在首钢园举行啊。那么专题展呢，是以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为主题呢，邀请到了143家国内外重量级的金融机构参展，全方位的展示大国的金融风采。同时呢，创新举办的数字金融嘉年华的系列活动，让观众呢感受最接地气的金融场景。金融服务展的这个专题展的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那么分为呢总部金融、国际金融、两区金融、数字金融、示范区、科创金融、绿色金融、财富管理等八个大展区，那么还将举行展览展示、论坛峰会、数字金融嘉年华、签约发布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那么备受关注的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和中国国际金融科技论坛、中国信用论坛、中国资本市场投资峰会等论坛峰会活动呢，也将迎来全球重量级的嘉宾，共同的开展全球领域的前沿对话。那么服贸会的这个专题服务展呢，将会被打造成为国内最权威的金融业的全景展示窗口和金融服务贸易第一展，以及呢中国金融年度发展风向标。目前呢，共有143家国际国内的这个金融组织、金融机构、企业参加呢金融展线上和线下的展览活动，其中呢29家世界500强的领先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将会参与。那么国际的这种化率呢是达到了41.2%。那么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呢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内容呢包括数字金融示范区、金融科技大赛和智能投顾体验、数字人民币大道等。那么将着力呢打造更具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的这种展会的现场，比如呢像数字艺术的金融的宣讲，还有像消费金融的专场宣介，还有首都市民金融风险教育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场活动等等。那么可以说呢，今年的服贸会呢将继续开展的线上金融服务展，打造呢参展机构足不出户呢轻松布展，观众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观展的这种高效便捷的体验。本届活动呢还集中呢组织了金融业的重大合作的项目签约、成果发布等活动，准时对接，那么推动呢合作，加速呢金融业成果落地。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张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亦庄创新发布第360次网络发布举办，智能外科创新中心建成启用，首款国产全息关节手术机器人将实现量产，下一代屏下摄像头技术发布。以屏下摄像头技术为例，京东方的新一代柔性 OLED FDC 屏下摄像头技术完全取消了原屏幕上前置摄像头的摄像孔，将前置摄像头内置在显示屏幕的下方，打造无挖孔全景展示效果。2021年上半年，京东方柔性 OLED 智能手机面板出货量约2500万片，同比增长近70%，柔性显示屏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行业第一，全球第二。国内方面，央行今天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人民币买卖及相关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规范人民币、纸硬币及相关商品的买卖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不符合人民币生产质量标准的流通人民币，持有人应到银行业金融机构兑换。

与其他方式相比，卫星的监测有着怎样的特点？在未来还有怎样的发展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卫星监测探通量。